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以法之名护佑英烈荣光。电影《长津湖》热映，抗美援朝中的英雄烈士再次被人们关注，然而有些人却发出了另类的声音，发表不当言论，侮辱英烈。近日相关嫌疑人分别获刑。那么英烈的哪些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呢？哪些行为属于侵害英烈人格权的行为呢？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抚顺女童遭虐待案追踪，来看红星新闻的报道。辽宁抚顺女童遭亲妈刘某艳和刘某艳男友陈某威虐待一案有了最新进展。近日抚顺市的新抚区法院宣判，剥夺刘某艳对女儿蕊蕊的监护权，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刘某艳的男友陈某威多次对刘某艳的女儿蕊蕊虐待，用热水烫、拳脚和洗衣板殴打，针刺大腿，用烟头烫，逼迫女童吃猫粮等等，造成蕊蕊严重受伤，多处骨折。作为蕊蕊的生母刘某艳不仅没有阻止，反而一起殴打蕊蕊。今年10月，刘某艳及男友陈某威均犯故意伤害罪、虐待罪，分别获刑3年和16年。近日上饶市一位网民被隔离，宠物狗被扑杀的事件引发了关注，事后相关人员被停职。那事件虽然有了结果，但是思考依然必要。央视网的评论，别拿别人的宠物当畜生。昨天这个评论也是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评论数的第一位。评论说，主人被隔离之后宠物怎么处理？相比安乐死，上海的做法是居民被隔离，宠物狗可以随行。在北京大兴，可以留一人居家隔离照料宠物。还有北京的昌平，是会把宠物转到专门机构来寄养。可见没有绝对的刚性要求对宠物杀之后快，但是有相对的柔性办法，因地制宜。在上饶事件当中，防疫人员持铁棍殴打柯基头部，但是行为之前尚没有主人或宠物确诊的实锤，那么这样的做法有点操之过急。宠物本无事，先行扑杀之，显得师出无名。宠物能否造成人感染还没有科学定论，宠物感染之后可以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切断传播途径，包括控制和扑杀染疫的野生动物和家畜家禽。但是宠物和野生动物家畜家禽是有所区别的。央视评论说，如今宠物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一部分，一些品种价值不菲，有显著的私人财产性，应当摒弃旧思维，宠物不能被当成畜生，它是我们的幸福共同体。一个社会对待动物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是体现了文明的程度。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淘宝以皇冠销售假冒国际大牌化妆品的店，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近日店主被上海杨浦检方批捕。一位网民吴女士购买了香水，看起来和实体店是一模一样的，价格却便宜了近40%，但打开之后发现留香时间很短暂，再仔细分辨明显不是正品。还有一位买家表示说，看到这个店铺销量领先，好评上千，有大大的4个字专柜正品还写在页面上。 据杨浦检方介绍说，店主李某找到了高仿化妆品的进货渠道之后，就开了美妆店卖假货，涉及到了香奈儿、迪奥等多个品牌，每件成本是50块钱，售价在300左右。近日，检方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李某批准逮捕。来自北京海淀警方的消息，警民联手迅速拦截电诈。在10月10号这天，北京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接到了某茶馆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店里刚刚来了一位神色慌张的女顾客，把自己关到了包间里，他们怀疑是女子在遭遇电信诈骗。民警徐静山迅速赶到茶馆，找到了女子，但女子坚称是在和一位朋友聊天，但又说不清这位朋友具体是谁。徐警官把他带回到派出所，一番讲解了电信诈骗套路，女子这才警醒。原来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民警的电话，称女子的银行账号被利用了，涉嫌洗钱，需要他找个安静地方详细沟通，要想没事儿就别声张。刘女士就找到了一家安静的茶馆，而就在这个时候，民警徐静山赶到了，在骗子开口要钱之前拦截了这起电信诈骗。乱扔了个烟头就被判了刑，还得赔好几万。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报道，来自浙江台州市仙居县检察院的消息，去年一位英某在某山场抽了根烟之后丢弃了烟头，结果引发森林火灾，过火面积289亩。法院判决英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缓刑2年。检方认为英某应同时承担民事责任，经评估建议补种某类树苗6771棵，完成造林总预算34000多元，赔偿生态环境修护费，修护费是36000多元。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以法之名护佑英烈荣光。电影《长津湖》上映，让抗美援朝当中的英雄烈士们再次被人们所关注。然而也有一些另类的声音，发表不当言论，侮辱英烈，最终获刑。来关注近日的两则消息，北京东城法院对徐某侵害英雄英烈名誉荣誉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女子徐某有期徒刑7个月，在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徐某当庭表示服从判决。还有环球网报道一起案件，亵渎烈士墓博主获刑。近日，新疆皮山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奇贤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开庭审理。皮山县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李奇贤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通过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今年7月份，李奇贤在新疆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先是踩踏石碑底座，斜着身子倚着碑身摆拍，又到陈祥荣烈士墓前，嬉皮笑脸脚踏碑底座，用手比划手枪状来摆拍。上述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愤慨。这个墓地位于喀拉昆仑山腹地，安葬着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牺牲的78名烈士、30名因公牺牲和病故的卫国戍边官兵。以法之名护佑英烈荣光，民法典刑法修正案11、英雄烈士保护法对保护英烈的名誉荣誉都有明文规定。那么哪些具体行为是属于侵害英烈人格权的行为呢？又会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王四营法庭的陈曦法官。你好，陈法官。 您好，主持人。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件啊，就是乱改标题博眼球，道歉赔钱损失多，请陈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某知名网站历史栏目以好色将军刘某某遗书杀尽日本贼才能卸了责任为题，登载了将军一去华北抗战将领殉国录刘某某的文字实录。 A 公司经营的网站转载了该文字实录，并自行将标题拟定为揭秘抗战最好色的虎将，打一个胜仗娶一个老婆。刘某某烈士的近亲属遂诉至法院，要求 A 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法院认为，原节目内容着重于介绍刘某某的生平，尤其是浴血抗战、为国捐躯的历史。关于刘某某自称好色的叙述篇幅极少，并非节目主旨。A 公司在转载节目文字实录时，擅自将标题修改，偏离了节目的主旨思想和主要内容，以偏概全。如果仅看标题，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刘某某无非就是好色、打仗、娶老婆。而且从节目内容也无从得出刘某某最好色的结论。该文标题的贬损性显而易见，势必造成公众对抗日爱国将领、革命烈士刘某某将军社会评价的降低。所以法院判决 A 公司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登载致歉声明不少于一个月，并赔偿烈士亲属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 那么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民法典第185条对此作出了规定，英雄烈士享有名誉权，英雄烈士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其名誉。本案中，原节目内容着重于介绍刘某某浴血抗战、为国捐躯的历史，用来激发公众对抗日将领的缅怀与崇敬之情。刘某某是否好色，绝非节目主旨。A 公司擅自改动标题，并擅自给出最好色的评价，已经涉嫌侮辱诽谤，很有可能误导观众将文章重点放在好色而非爱国上，因此 A 公司应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责任。这也给我们大众提了个醒，我们在评价正面历史人物，尤其是英雄烈士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客观性与全面性，切不可以偏概全，自行做出不当评价甚至侮辱性评价，否则不仅会承担民事责任，严重的还会承担刑事责任。 还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调侃漫画侮辱英烈，请陈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B 在其经营的网络店铺中出售了两款贴画，一款印有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形象及显著文字，连长你骗我，两面都有胶，另一款印有黄继光舍身堵机枪口的形象及显著文字，为了妹子，哥愿意往火坑跳。某公民购买后向某检察院举报，经过法定程序后，检察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法院认为，任何人都不得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通过网络平台销售亵渎英雄烈士形象贴画的行为，已经对英雄烈士的名誉造成了贬损，且主观上属明知，构成对董存瑞、黄继光的名誉侵权。且网络商品一经上线，便可能扩散到全国各地，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随法院判决 B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即销毁库存，不得再继续销售暗设贴画，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那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英雄烈士是国家的精神坐标，是民族的不朽脊梁，任何人都不能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作为我国公民，更应当崇尚、铭记、学习和捍卫英雄烈士，不能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名誉。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被告 B 多年从事网店销售活动，应知图片一经发布即可能被不特定人群查看，商品一经上线便可能扩散到全国各地，但其仍然在网络平台发布销售上述贴画，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因此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传播速度极快，影响极深，作为网店经营者更应有社会责任感，对自己销售的产品应该进行严格审查， 避免损毁烈士形象、伤害国民情感的现象发生。 嗯，刚才法官举了两个案例，那么侮辱英烈名誉荣誉有可能是民事责任，有可能是刑事责任，会更加严重的一个法律后果。那么能不能用英雄烈士名义来申请商标呢？我们请陈法官举个案例。 C 公司在自己经营的食品上使用注册商标李百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驳回申请，于是以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为由，将国家知识产权局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依法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根据中华英烈网的查询，诉争商标文字李百年是中华英烈，用作商标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诉争商标已经违法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随法院判决驳回 C 公司的诉讼请求。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是什么呢？ 烈士的姓名和事迹啊，通常在一定范围或者一定的领域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以为其经过烈士家属的许可，或者这个商品和烈士存在特定的联系，存在以烈士名义牟利之嫌，而用烈士的名字获取不当利益，亵渎烈士的精神，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因此，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能用作商标。因此，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商标的申请人都不应借助英雄的社会知名度为自身谋取利益，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会损毁英雄烈士的荣誉，容易让公众对商品和烈士的关系产生误解和揣测，从而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下面我们了解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那具体的哪些行为会被认定为是违反这个英烈保护法的呢？ 根据法律的规定啊，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或者侵占、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都会被认定为违反英烈保护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侮辱英烈之外，使用辱华物品也可能构成违法犯罪。生产、销售、使用辱华物品属于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违反了英烈保护法，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关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行为的规定。此类行为啊，可能会面临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得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侮辱英烈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可能会承担怎样的一个法律后果呢？ 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几个法条了。根据民法典的第185条，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公共利益的，首先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2条，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损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信、市场监督管理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发现，应当依法及时处理。根据刑法的第299条，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目前，我国对何为情节严重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啊，会结合行为人的知名度、造成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等因素进行认定。 那么英雄烈士的哪些具体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呢？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2条规定，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损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信、市场监督管理和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发现前款规定行为的，应当主动依法及时处理。 那么哪些主体他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呢？ 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有权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啊，有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有两类。第一类就是英雄烈士的近亲属。近亲属发现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侵害的，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第二类可以提起诉讼的主体就是检察机关。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不仅侵害了英雄烈士个人的人格权，同时也侵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就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检察机关的起诉需要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就是英雄烈士不存在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起诉的。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英雄烈士以自己的牺牲捍卫国家的安全和和平，是民族的不朽脊梁。作为一名公民，应当崇尚和铭记英雄烈士事迹，不得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看了这几个案例啊，我想就是广播听众们，大家也可以总结出一点，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当使用或者评价可能造成其评价降低，伤害大众的爱国情感，从而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在评价英雄烈士的时候要客观全面，不发表侮辱性的不当言辞，不恶意调侃，常怀感恩和尊敬之情，让民族之魂与我们同在。 好，谢谢陈法官的解读和分析。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王四营法庭的陈曦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高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穿越那千尺雪到万丈林海，誓死一掌声就是你的期待，你飞舞回在冰丝带勾勒起那一抹色彩，为的是追寻你的更高更强更快。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